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，李 啊，李英， 叫张生你藏在棋盘之上，我不过心来，你不过他放花，人心。 Oh, shit.

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下了苍天吧。

不灭